越王勾践世家。越王勾践，其先与之苗裔，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。封于会稽，以凤首与之祀。纹身断发，披草来而异焉。后二十余世，至于允常。允常之时，与吴王阖庐战而相怨伐。允常族，子勾践立，是为越王。元年，吴王阖庐闻允常死，乃兴师伐越。越王勾践使死士挑战，三行至吴镇，忽而自警。吴师观之，越因袭击吴师，吴师败于醉里，射伤吴王阖庐。阖庐且死，告其子夫差曰：“必无望越。”三年，勾践闻吴王夫差日夜勤兵，且以报越。越欲先吴未发往伐之。范蠡谏曰：“不可，臣闻兵者凶器也，战者逆德也，争者士之末也。阴谋逆德，好用凶器，士身于所末，上帝禁之，行者不利。”越王曰：“吾已决之矣。”遂兴师。吴王闻之，悉发精兵击越，败之夫交。越王乃使余兵五千人，保期于会稽。吴王追而围之。越王谓范蠡曰：“以不停子，故至于此，未知奈何？”蠡对曰：“持满者与天，天轻者与人，世节者以地，卑辞厚礼以慰之，不许而身与之事。”勾践曰：“诺。”乃令大夫种行成于吴。西行顿首曰：“君王王臣勾践使陪臣种敢告下执事，勾践请为臣，妻为妾。”吴王将许之。子胥言于吴王曰：“天以越赐吴，勿许也。”种还以报勾践。勾践欲杀妻子，反宝器，触战已死。种指勾践曰：“夫吴太宰匹贪，可又以利，请见行言之。”于是勾践乃以美女宝器令种剑献吴太宰匹，匹兽乃献大夫种于吴王。种顿首言曰：“愿大王赦勾践之罪，尽入其宝器。不幸不赦，勾践将尽杀其妻子，反其宝器，惜五千人处战，必有当也。”匹因说吴王曰：“越以服为臣，若将赦之，此国之利也。”吴王将许之。子胥进谏曰：“今不灭越，后必毁之。勾践贤君，种离良臣，若反国，将为乱。”吴王弗听，卒赦越，罢兵而归。勾践之困会稽也，喟然叹曰：“吾终于此乎？”众曰：“汤系下台，文王求有礼，尽众耳奔敌，其小白奔举，其族王霸，由是观之，何惧不为福乎？”吴既赦越，越王勾践反国，乃苦身焦思，至胆于坐，坐卧即养胆，饮食亦常胆也。曰：“汝望会稽之耻也？”身自耕作，夫人自知，食不加肉，衣不重材， 折节下贤人，后遇宾客，振贫吊死，与百姓同其劳。欲使范蠡治国政，蠡对曰：兵甲之事，种不如蠡，振抚国家，亲赴百姓，蠡不如种。于是举国政主大夫种，而使范蠡与大夫浙颖形成，为至于吴。二岁而无归离。勾践自会稽归七年，复寻其市民，欲用以报吴。大夫冯同谏曰：国心流亡，今乃复因己，善事备利，无必惧，惧则难必至，且至鸟之机也，必逆其行。今夫吴兵加其进，怨身于楚越，名高天下，实害周氏，得少而攻多，必淫自矜。为越计，莫若结齐亲楚复晋以后吴。吴之至广，必轻战，是我连其权，三国伐之，越成其弊，可克也。勾践曰：善。居二年，吴王将伐齐，子胥谏曰：未可。臣闻勾践实不重位，与百姓同苦乐，此人不死，必为国患。吾有越复心之急，其与吾借贤也，愿王视其先越。吴王弗听，遂伐齐，败之爱陵，鲁齐高国已归，让子胥。子胥曰：王无喜。王怒，子胥欲自杀，王闻而止之。越大夫种曰：臣观吴王正交矣，请示常以待粟，以补其事。请待，吴王欲语，子胥见勿语，王遂与之，越乃思喜。子胥言曰：王不听见，后三年无其虚乎？太宰匹闻之，乃硕于子胥征乐毅，因谗子胥曰：吾云冒忠而使忍人，其父兄不顾，安能顾王？王前欲伐齐，云抢剑，以而有功，用事反怨王。王不备吾云，云必为乱。与冯同共谋，谗之王。王使不从，乃使子胥于齐，闻其托子于鲍氏，王乃大怒，曰：吾云果欺寡人。亦反，使人赐子胥主漏箭以自杀。子胥大笑曰：我令尔复霸，我又力弱，若出欲分吴国半与我，我不受。以今若反以缠诛我，嗟乎嗟乎，一人故不能独立。报使者曰：必取吴衍至吴东门，以观越兵入也。于是吴任匹政。居三年，勾践召范蠡曰：吾以杀子胥，导于者众，可乎？对曰：未可。至明年春，吴王北会诸侯于黄池，吴国精兵从亡，唯独老弱与太子留守。勾践复问范蠡，蠡曰：可以。乃发檄流二千人，教士四万人，军子六千人，诸欲千人伐吴。吴失败，遂杀吴太子。吴告急于王，王方会诸侯于黄池，据天下闻之，乃密之。吴王以盟黄池，乃使人厚礼以请成越， 越自夺未能灭吴，乃与吴平。其后四年，越复伐吴，吴市民疲弊，轻锐尽死于其境，而越大破吴，因而留为之三年，吴失败，越遂复妻吴王于姑苏之山。吴王使公孙雄西行而前，请承越王曰：孤臣夫差敢不负心，翌日常得罪于会稽，夫差不敢逆命，得与君王成以归。今君王举谕旨而诛孤臣，孤臣唯命是听，义者亦欲如会稽只赦孤臣之罪乎？勾践不忍，欲许之。范蠡曰：会稽之事，天以月赐吴，吴不取，今天以吴赐月，月岂可逆天乎？且夫君王早朝宴罢，非为吴也，谋之22年，一旦而弃之，可乎？且夫天与弗取，反受其咎，伐轲者则其不远，君望会稽之恶乎？勾践曰：吾欲听子言，吾不忍其使者。范蠡乃鼓进兵曰：王以主政于执事，使者去，否者且得罪。吾使者弃而去，勾践怜之，乃使人谓吴王曰：吾至王永东，君百家。吴王谢曰：吾老矣，不能事君王，遂自杀。乃闭其面曰：吾无面以见子胥也。越王乃葬吴王而诛太宰匹。勾践以平吴，乃以兵北渡淮，与齐晋诸侯会于徐州，置贡于周。周元王使人赐勾践座，命为伯。勾践已去，渡淮南，以淮上帝于楚，归吴所亲宋帝于宋，与鲁肆东方百里。当世时，越兵横行于江淮东，诸侯必贺，号称霸王。范蠡遂去，自其谓大夫种叔曰：飞鸟尽，良弓藏，狡兔死，走狗烹。越王为人常景鸟会，可与共患难，不可与共乐，子何不去？种见叔称病不朝，人或缠种且作乱。越王乃赐种见曰：子教寡人伐吴七数，寡人用其三而败吴，其四在子，子为我从先王视之。种遂自杀。勾践卒，子王使与立。王使与卒，子王不受立。王不受卒，子王翁立。王翁卒，子王毅立。王毅卒，子王之侯立。王之侯卒，子王无强立。王无强时，越兴师北伐齐，西伐楚，与中国争强。当楚威王之时，越北伐齐，齐威王使人说越王曰：越不伐楚，大不旺，小不薄，图越之所为不伐楚者，为不得进也。韩魏故不攻楚，韩之攻楚，负其军，杀其将，则夜阳敌危；魏亦负其军，杀其将，则臣上蔡不安。故二晋之事越也，不至于负军杀将，马汉之力不效。所重于得进者何也？ 越王曰：所求于晋者，不至顿刃皆兵，而况于攻城为义乎？愿未以据大梁之下，愿齐之士兵南阳举地，以据长潭之境，则方城之外不南，淮泗之间不东，商乌西黎宗湖之地下路以左，不足以备秦；江南四上不足以待越矣，则齐秦韩魏得志于楚也，是二晋不战而分地，不耕而获之。不此之为，而顿刃于河山之间，以为齐秦用，所待者如此其失计，奈何其以此望也？其使者曰：幸也越之不亡也，吾不贵其用智之如木，见毫毛而不见其节也。今王之尽之失计而不自知越之过，是木论也。王所待于晋者，非有马汉之力也，又非可与何君联合也，将待之以分楚众也。今楚众已分，何待于晋？越王曰：奈何？曰：楚三大夫张九军，北为屈沃乌中，以至无甲之关者3700里。景翠之军北据鲁齐南阳，奋有大此者乎？且王之所求者，斗晋楚也。晋楚不斗，越兵不起，是之二五而不知十也。此时不攻楚，臣以士之越大不忘，小不薄。复仇庞长沙，楚之素也；晋则灵，楚之才也。越窥兵通无甲之关，此四义者不上共事于营矣。臣闻之，图望不望，其必可以薄，然而不薄者，王道失也。故愿大王之转攻楚也。于是越遂弑齐而伐楚，楚威王兴兵而伐之，大败越，杀王无强，进取吴地至浙江，北破齐于徐州，而越以此散。诸族子争利，或为王，或为君，宾于江南海上，朝服于楚。后七世至闽君尧，左诸侯平晋，汉高帝复以尧为越王，以奉越后。东越闽君皆其后也。范蠡是越王勾践，既苦身戮力与勾践深谋20余年，竟灭吴，报会稽之耻。北渡兵于淮，以临其晋，号令中国，以尊周氏。勾践已罢，而范蠡称上将军。还返国，范蠡以为大名之下难以久居，且勾践为人可与同患，难与楚安。为书辞勾践曰：臣闻主忧臣劳，主辱臣死，昔者君王辱于会稽，所以不死，为此事也。今既已雪耻，臣请从会稽之诸。勾践曰：孤将与子分国而有之，不然将加诸于子。范蠡曰：君行令，臣行义。乃装其青宝珠玉，自与其司徒属乘舟浮海以行，终不返。于是勾践表会稽山，以为范蠡奉义。范蠡浮海出齐，便姓名，自谓吃以子皮，耕于海畔，苦身戮力，父子至产。 居无几何，置产数十万。其人闻其贤，以为相。范蠡喟然叹曰：居家则至千金，居官则至卿相，此布衣之极也。久受尊名不祥，乃归相印，尽散其财，以分与知友乡党，而怀其重宝，渐行已去，止于逃，以为此天下之中，交易有无之路通，为生可以致富矣。于是自谓陶朱公，父约邀父子耕畜，废居，后时转物，逐十一之力。居无何，则至资累巨万，天下称陶朱公。朱公居陶，生少子，少子极壮，而朱公终难杀人，求于楚。朱公曰：杀人而死，止也。然吾闻千金之子不死于世，告其少子往视之，乃装黄金千亿至葛器中，再以一牛车，且遣其少子。朱公长男故请欲行，朱公不听。长男曰：家有长子曰家都，今弟有罪，大人不遣，乃遣少弟，事无不孝，欲自杀。其母谓言曰：今遣少子，未必能生中子也，而先空亡长男，奈何？朱公不得已而遣长子，为一封书，为故所善庄生，曰：至则尽千金于庄生所，听其所为，甚无与争事。长男既行，亦自私积数百金。至楚，庄生家父郭披离调道门，居甚贫。然长男发书尽千金，如其父言。庄生曰：可即去矣，甚无留。及地出，勿问所以然。长男既去，不过庄生而私留，以其私积献为楚国贵人用事者。庄生虽居穷言，然以廉直闻于国，自楚王以下皆师尊之。及诸公进金，非有意受也，欲以成事而后复归之，以为信耳。故今至，谓其父曰：此诸公之金，有如并不速戒，后复归，勿动。而诸公长男不知其意，以为书无短长也。庄生见时入见楚王，言：某星宿某，此则害于楚。楚王所信庄生，曰：今为奈何？庄生曰：独以德为可以除之。楚王曰：生休矣，寡人将行之。王乃使使者封三钱之府。楚贵人经告诸公长男曰：王且赦。曰：何以也？曰：每王且赦，常封三钱之府。昨暮王使使封之。诸公长男以为赦，帝故当出也。众千金虚弃庄生，无所为也。乃复见庄生。庄生惊曰：若不去也？长男曰：故谓也。初谓是帝，帝今亦自赦，故辞生去。庄生知其意，欲复得其金，曰：若自入室取金。长男即自入室取金持去，独自欢兴。庄生修为儿子所卖，乃入见楚王曰：臣前言某星事，王言欲以修德报之，今臣出， 道路皆言陶之妇人诸公之子杀人求楚，其家多持金钱陆王左右，故王非能续楚国而赦，乃以诸公子故也。楚王大怒曰，寡人虽不得耳，奈何以诸公之子故而失惠乎？令论杀诸公子，明日遂下赦令。诸公长男竟持其弟丧归，至其母及一人尽哀之，唯诸公独笑曰，吾故之必杀其弟也，彼非不爱其弟，故有所不能忍者也。是少与我俱见苦为生难，故重弃才，至如少弟者，生而见我父成奸屈良逐狡兔，岂知才所从来，故轻弃之，非所吝惜。前日无所谓欲遣少子，故谓其能弃才故也，而长者不能，故足以杀其弟，是之理也，无足悲者。吾日夜故以望其丧之来也。故范蠡三徒成名于天下，非苟去而已，所指必成名。祖老死于陶，故世传曰陶朱公。太史公曰，禹之功大矣，建九川，定九州，至于今诸夏爱安，即苗裔勾践苦身交丝，终灭强吴，北官兵中国，以尊周氏，号称霸王。勾践可不畏贤哉，盖有余之一列焉。范蠡三千皆有荣名，名垂后世。臣主若此，欲无险得乎？